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音乐最贵的。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Raise your hands up. Power Music is coming.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 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错，独处呢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修养。每一个人的心灵需要一方净土，面对外界的浮躁与喧嚣，我们的内心时常会疲惫，会厌倦。那么此时此刻，你最需要做的是给自己创造一个独处的空间，想自己所想，做自己想做，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做。唯有独处的时候，才是我们和自己贴得最近的时候，你说是吗？ OK， 这里是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想说，小蚂蚁也可以很精彩，也可以很强大哦。 什么？要努力爱你，我能做什么？这世界很美丽，很无情，烦恼很多，让我给你快乐生活。哦哦哦哦，吹了风，收了冬，往前走，为了梦，忘了痛，你等我。好几年为了这个原因不去看旁边的世界，大马路斑马线走呀走，一口气一场雨没关系，让我背着一身你的爱情，请跟我一起走。我只是爱你爱你，我只是爱你爱你，我是你小小蚂蚁带你翻山越岭，我常常睡不好吃不好，但是开心，我会改变方向的，只想成为你身边的贵宾。灰色小雨里，我没怕什么。跋山大雪里，我没有退后。我穿我黑色的隐身衣，为爱努力。现在的我觉得快乐。为了风受了冻往前走，为了梦忘了痛你等我，好几年为了这个原因不去看旁边的事情，大马路斑马线走呀走，一口气一场雨没关系，让我背着一身你的爱情，等请你跟我一起走。我只是爱你爱你，我只是爱你爱你，我是你小小蚂蚁带你翻山越岭，常常睡不好吃不好，但是开心，我不会改变方向的，只想成为你身边的贵宾。我不是蜜蜂一眨眼飞到天空，也不喜欢说大话做着白日梦，认真做自己是唯一我的工作，天冷又天冷都无所谓，因为爱你爱你爱你，我只是爱你爱你，我是你小小蚂蚁带你翻山越岭，我常常睡不好吃不好，但是开心，我不会改变方向的，只想成为你身边的唯一。 OK， 这样一首歌《小小蚂蚁》来自潘玮柏。那潘帅呢，人们在印象当中呢，他就是说 rap 是吗？但是呢，这首慢慢的情歌呢，听过之后也会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很感动哈。那听他的粉丝说呢，如果你看过他的演唱会，一定会更加的喜欢他，因为他的人呢很温暖又很阳光，现场的气氛呢也是特别的好。那么之前呢也是参加了一档恋爱真人秀的节目，和吴昕呢一起两个人圈起了很多的 CP 粉。那看节目的时候呢，就会觉得他像一个邻家大男孩一样的阳光和开朗，又很会照顾女生，所以呢这样的潘玮柏怎么会让人不喜欢呢，是吧？所以呢在收听节目的你，你愿意做一个这样的暖男，做一个这样的阳光大男生吗？以为这样的男生很讨人喜欢呢、哦、好吧，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让爱情继续延续下去吧。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 JJ 林俊杰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是当你会唱的，一起来哦。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 都可以，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DJ Spring Tr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听说呢，爱情呢会有四个阶段啊，熬过去就会永远的在一起了。有位心理学家呢曾经写道，一个成熟称得上真爱的恋情呢，必须经过这样的四个阶段，那就是共存、反依赖、怀疑还有共生，之间的转换所需的时间呢不一定，要因人而异。那你正处于爱情当中的哪一个阶段呢？ OK， 能量音乐欢迎回来，我是春辉啊。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电视剧《北京女子图鉴》，那里边有一首歌呢叫做是第三人称啊。我们都知道你我他里边的他就是第三人称，你喜欢他，但他呢却总是把你当作是第三人称，这是一种多么让人心酸很难过的事情啊。所以呢一起来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曲吧，来自戚薇带给我们的第三人称，掌声请。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 每个人都 只好不流泪，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自我画面分割上面叠的叠，而谁是谁， 做两个人的爱情呢，有的时候除了对彼此感情的信任，还需要现实基础的支撑。当然了，这并不是让你去拜金，而是两个人呢要共同的奋斗，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所以我们才说，以前呢喜欢一个人呢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忘记一个人呢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后来会发现，喜欢一个人真的越来越难了，忘记一个人反而是越来越简单了。那你说奇怪不奇怪呢？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搞不懂这到底是为什么。真的是越来越不懂，所以呢，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谭雅、蔡健雅，《越来越不懂》，讲求情。 什么都不懂。 我得不到的就更加爱，他一望你来的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的《分享快乐》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不是就会特别的欢快，让人的心情一下子就会变好呢？嗯，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森巴等丰富的打击乐的配乐，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啊。那韦礼安呢，真的能够把这种风格玩转自如啊，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感觉自己就瞬间被拉入到了一个热带的海滩啊，大家呢一起欢呼跳舞的开心的一种场面哈、啊。所以呢，分享快乐这样一首歌曲，不妨呢就和自己的好朋友们来一起分享吧。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这是一首另类情歌，舒缓的旋律，低沉慵懒的唱腔，碎碎念的歌词，把分手前的争吵演绎到很有戏剧感。歌曲的编曲采用了纯乐队的编配方式，演唱者徐歌阳用摇滚乐最初的形式展示出这首另类情歌的独到之处，极具感染力的摇滚色彩与歌词里的情感寄托相互碰撞，用他自己的话讲，一声咪嘀都没有。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徐歌阳《畸变》。 你说在说狂热是一时的固有，滋养了太多，还有在暗示着剧透，等透了，等你又来死不疲，爱喋喋不休，自欺欺人说怎么忍受我都不够，为何又屡屡失控，装作被驯服的猫，欺骗着本能，太虚伪的你有借口不提。口中我的笔漏，说到我情绪失控，不打的人不打的话，不打到沉默，可倔强的你又经受不起自取其祸的寂寞。

有的委屈呢，心里苦，说不出口，也不能说，只有自己承受。自己选择的，又能怪谁呢？是吧？那读懂一个人的心呢，真的是太难了。没错，就像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生命，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读懂自己的生命。每一个人呢，都拥有着自己的头脑，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善用头脑。只有热爱生命、善于动脑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拥有生命。你明白了吗？好了，那今天节目呢，为你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希拉带给我们的一首新歌，叫做是图爱星球。这里是今天的能量音乐了，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DJ Spring Trendw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穿裙子的那些巨压力的女生，中间那种生活都不用太瘦，直接闪团劲爆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要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